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虽然我从来没炒过股啊，我平常说实话也不怎么关心这个股市方面的消息，但是没办法，全世界都在聊中国股市。 对，确实 是吧？ 今天又跌了， 还在跌啊？ 对，开盘就跌了。 不是都在救市吗？说几十家券商一起要开会，怎么样拯救中国股市？就是好像我听上去。因为我不专业哈，我听上去的意思就是原本你不是要承担这个职能的，就现在也必须得担当起这种可以救市的这么一些角色，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尊重股市的市场的自由，只要这个国家的监管的法规法这个政策到位了，剩下的其实国家不应该干预太多。因为像中国这个股市吧，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市，搞的这么一个大牛市，在这个股市过热的时候，政府没有出来管，防止这个股市过热，结果在它跌的时候，政府出来开始救市了。其实原来就是有这个泡沫，你把它捅破了反而健康一些，但是就是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确实很疼。 我记得咱们四月份的时候聊过一次，当时说你是头猪你都能在中国股市上赚到钱，是吧？ 对， 但现在才过几个月，都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吃饭说，就是因为那会儿看周围的人都在赚钱，他就那会儿开始花了3万块钱去开户学着炒股，才过了两个多月已经亏了1万多了。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也不能全怪政府，因为政府做政策是其实是件好事儿。然后但是为什么变成坏事了呢？就是因为中国股民太疯狂了，就是看到涨的时候所有人都一股脑的投进去，不管你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有人甚至借款然后贷款，甚至是就是因为你可能有开户限制，你不能在这儿开户，然后非法的途径，然后成功开户等等的，就是把钱放进去，因为大家都在炒都在赚钱。然后恰恰就是为什么现在股市政府怎么救都救不回来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要跌，政府再救都没用了， 就没信心了，是吧？ 对，所以就全都跑了。所以不管政府怎么做，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股市的上涨和下跌的这个预期是不好的，大家就一定认为它是一个下跌的预期，所以就没办法，就是还是跑的比较多，政府怎么救都无力回天。 你看这个昨天有人有这么一个神总结，就是说国内国际的重大新闻，西方是希腊政府带领人民集体赖账，东方是中国证监会带领人民集体赌博，就所有人都是一种赌徒的心态。那赌徒的心态大家可以了然，就是一个是比较疯狂，二一个呢就是不太理智，是吧？但是在这种钱的游戏方面你怎么能让人理智呢？ 反正这个钱吧，凡事一沾上钱大家真的就没有办法理智。尤其你看，其实你看政府他也不理智，他虽然先后出台了好多项政策，比如说这个强力降息、宽松货币，然后养老金入市，然后还有这个放宽融资强制平仓限制，拓展了券商的融资渠道，降低市场交易费，甚至是这个严查做空，然后还有中央汇金他也出手了，你就看到国家是基本上是在大力救这个市的。这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理智在哪儿呢，是因为他想保持一个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趋势，然后所以就想让这个股市一直看起来很红火。但问题是你像咱们以前 GDP 8%到9%的时候，股市只有2000多点，这会儿了下降到5%到6%了，你把股市炒得快4000多点快5000点，你这是干嘛呢？然后这不就是逆势而行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可能是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有一点儿就是过度的乐观的预期，才把这个股市炒到了这么高。 哎，你看现在中国政府到底在干些什么哈？就是最大的一批证券公司，他们是21家大型证券公司已经同意设立一支至少价值12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购买规模最大最稳定公司的股票，并且停止减持已有的股票。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是这个沪深两市暂停发行新股。 对， 而且呢，看到这些 还有一些救助资金，他们就分析说最终可能会帮助大型国有企业来削弱往往属于私营领域的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还有一些官员呢甚至暗示在股市上出售更多的国有企业的股票。那证券业协会的倡议书是在上个礼拜发表过嘛，发表几个小时之后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就召集了25家共同这个基金公司的代表，他们就宣布呢计划通过加快发行投资股市的基金来帮助巩固股市。而且还看到他们这个这种倡议书里面，你就显得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了。你看，股票市场过快上涨和下跌都不利于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证券公司作为市场主要参与者必须主动承担责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这乍一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这一般都是咱们放在什么抗震救灾里面才用的词语。 所以你看外面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是暴力救市，然后但这个暴力救市能有多大效果呢？反而不确定。而且呢，咱们在这个股市的危机爆发之后哈，总会是把这个股市的危机变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这么一种这个倾向，然后大家 挟之大者为国背黑锅之类的是吧？就说 确实 外国投行故意做空，好像他们 敌对势力故意做空， 所以这些东西也算是一种阴谋论吧，对吧？ 对， 现在咱们弄什么都是弄成反华势力啊、敌对势力啊，你总归政治是正确的，你似乎也找不到一些非常有说服力、有证据的理由去驳斥他们。我没有什么理由的时候，我宁愿自己可能麻痹自己想一个理由，我心里好受一些，是吧？ 嗯。 那咱们在4月20几号的时候，曾经做过 4月13号、10几号 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中国牛市，那所有人都在疯狂的赚钱。当时采访的一个资深的股民，2个月之后，他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就是他的资金的这些布局啊、策略方面，我觉得通过他的故事哈、就可以折射出很多东西。比如说，在资深股民和这一些小的业余的，就刚刚初学炒股的这些小散户来说，他们在某些判断方面就明显能够感受到很大的这个差别，也包括他们怎么样看待股市现在这种组合拳的救市和所谓的阴谋论盛行的这些观点，他们的看法我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咱们来听一下，温先生，他就是在4月份之后，他其实已经把90%的资金撤回来了。 对， 高明，来听听看他到底怎么想的。在成都，他是， 我记得我们那个上一次聊，好像大盘是在刚刚过4000点没几天吧，好像我记得是。具体的日期我记不太清楚了啊，但是4000点刚刚过嘛，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记得我在跟您那个节目里面聊，也是说我觉得可能后面来讲我感觉到风险是会比较大了，所以实际上就逐步我就开始往外撤了，基本上是在五月上旬吧，基本上撤出了8到9成的资金了啊，然后反正就留因为我是职业做嘛，所以就留着1到2成的资金啊，一直在做，就是这样，大概是，所以就，其实就是这一轮来讲，可能就是说避开下跌呢，其实反过来讲也是，啊，就相当于其实5月和6月初的这种啊很疯狂的那个主升，可能我也错过了。实际上它就是，它这个东西是，你能够躲开暴跌，有时候可能就是以前面牺牲一点利润为代价的，我的理解这样。 你当时为什么就觉得风险太大了，就会能做出这样的决断，我就退出来？ 其实是因为我们经历了2008年那个行情嘛，2008年是整个大盘从6000点跌到1800，然后我记得那个当时的话，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才做股票没有多少，没有碰到过，觉得就是说什么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走势。所以经历过那个以后，因为那一年是亏了很多很多钱，所以就说啊印象非常深。所以这一轮来讲，其实从开始我给自己设定的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位置，可能我就逐步开始锁定利润了。我其实主要是这个想法。二一个来讲的话，你当时来讲整个的市场的 你从各方面来分析，从资金虽然是啊这个涌入的很多，但是历史上来看的话，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持续超过两个月了。 那你说你还剩下一成的资金还在里面，那最后那一成的资金它经历过什么变化，你怎么布局的呢？ 啊，一成的资金来讲，反正我基本上是做一些短线操作的。啊，这一成的资金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大概是亏损了差不多30%左右了。 嗯， 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来讲的话， 嗯，你圈里 就是说，实际上它对我总资金量的影响，就是可能就是在3%左右。实际上就是等于，实际上我等于就是在那个地方，我要把啊盈亏来讲，就是要锁定。实际上等于我这一轮的利润已经锁完了，剩下的是因为我得保持跟市场的一个观测嘛，你要有仓位，你才会能够去比较接近它。 嗯嗯，那你有没有圈子里的其他的朋友，他们跟你采取的这种策略不太一样，最后跟你的现在的这个结果完全不一样的，有没有别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哦，其实来讲，我认识的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仓位可能都蛮重的，但这个里边可能各有各的原因吧。啊，有的人可能是他可能做得非常顺手，有的人可能他是有的人他是比如说水平非常高的，他可能是在暴跌之前他是其实是卖了的，但是他可能就是在这个端午节之后，就是大盘暴跌了1000点，在这个4200点附近的那个地方去抄底了，啊，然后后面又被套住了。就是说其实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当然就是很多新入市的，我知道的，包括有的同学啊，包括朋友的那个家人啊，老人啊，那些啊，他们就是典型的散户嘛，就是进来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肯定就是说不具备对抗这种波动的能力，大概是这么几种。 嗯嗯，下一步呢你会有什么策略方面的方向吗？ 说实话现在我还这个看的还是比较悲观一点，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打算再加仓的，就是 就短期内不会，可能几个月都不会。 短期内是肯定不会了，就是说除非就是说出现一些怎么讲呢非常向好的信号啊，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能稳住就不错了，我觉得。所以说的话，我反正还是保持原有的策略，就是在这个地方。 哦，在你看来哈，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信号它叫做明显的向好信号？ 哦，我觉得是就是场内现在来讲，今年出现的就是整个的这个流动性的断裂，流动性的不足，实际上就形成了怎么讲呢？特别是在中小盘股形成了这种啊，像银行挤兑一样，大家都想获利了结，或者大家看到不对了都想卖，但是发觉最后。这个因为今年的配资场外配资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啊，那是强制平仓也好什么，就导致最后很多每天来讲的话，可能三分钟到五分钟，很多股票就到跌停上了，卖不出去。所以这样的情况持续几天以后，就会形成整个市场的恐慌，导致这个流动性的不足。那么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必须要明显的要结束了以后。那么我觉得才能够去谈这个考虑是不是有向好的可能，就是说现在来讲，包括今天很多中小盘股，实际上在国家推出那么组合拳的救市的情况下，还是非常的脆弱。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么一个信号，完了以后再说。 就是它得坏到谷底了，你就觉得可能开始该反弹了。 对，今年这个坏到谷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来讲的话，你可能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不管最后要跌多少，像2008年它是慢慢的跌的啊。今年来讲这种疾风暴雨的，就是因为场外配资盘太多了的这个影响，所以说的话现在实际上就导致是很多人想卖股票，像前两个礼拜的时候他卖不出去，这个会加重大家的恐慌。我觉得得先把这样的恐慌要结束了以后，可能才完。但是这样的恐慌结束，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说它就是一定到了谷底，但是你起码在这样的恐慌结束以后，那可能就是说 整个大盘里面的很多股票才会有机会来表现，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分化的走势，才能去挖掘新的机会。如果你一直处于一种恐慌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就非常脆弱，这个时候就很难谈有什么向好的机会，我觉得是这样。 嗯，因为我是绝对外行哈，所以你说到这个恐慌，我也想好奇的知道，就是你怎么判断，哎，这个差不多恐慌的信号，就是恐慌已经结束了。 哦，我觉得就是说，实际上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因为在过去的三个礼拜，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过千只股票在跌停嘛。 嗯。 啊，我觉得就是说，起码就是说，每天要等到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跌停股票起码要下降到这个100只以内，我觉得。啊，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恐慌在逐渐减弱了。大概是这样。 嗯嗯，那作为职业的又资深的股民啊，你怎么看政府的这种组合拳的救市？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必要也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救的话，后面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就非常的危险。 嗯，但是也有人说，那按照市场规律，它该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 问题是来讲，市场规律，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按照市场规律来。但是最近的走势应该是在过去，反正中国 A 股可能过去20几年没有过的，所以说，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啊，你不可能连续三个礼拜基本上每天都有过千只股票跌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救的话，那后面可能这个市场就完蛋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救市是很有必要的。 嗯，你相信现在舆论场上大家议论的说是？某些外国势力、外资投行，他们故意做空中国股市吗？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我可能不太相信这种观点，因为实际上来讲，怎么讲呢？实际上就是这一轮下跌，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这个清查场外的这个配资引起的。至于说，有没有国外做空的人进来，这个我相信可能会有。但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主导性的动因，我觉得可能不见得。 嗯，就是跟你一样炒股的人他们相信吗？有人相信吗？相信的人多吗？ 我觉得相信的人蛮多的。 嗯，你怎么看他们为什么相信呢？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手上是这一轮没有逃出来嘛，手上都有股票嘛，那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如果人通常希望给自己意淫一个这种假想敌嘛，啊，有那种假想敌，好像自己有一种战斗的方向啊，或者持仓的理由。我觉得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大部分人来讲，都是羊群效应的嘛，基本上就是很容易受到媒体或者说怎么讲，或者说阴谋论的这种影响吧。还有一个主要是为自己好像坚持持有找一个理由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嗯。那像你炒了这么多年啊，这么有经验，就是如果给一些经验比较浅的一些散户，就是新股民，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这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实际上在5月份的时候，就大盘涨得最好，个股涨得最好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相熟的朋友或者是关系很好的一些亲人啊朋友啊，实际上我都有讲了，就是说觉得要把大部分的钱撤出来，甚至是彻底，作为业余投资者来说，可以在那个地方撤了。甚至在4月份开始，实际上我就在讲，但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最后你发觉，你怎么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在赚钱的时候是不可能收手的。 嗯， 所以来讲，您说有什么建议，我还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实际上讲什么好像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买，跌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觉得要买，所以说的话，这个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你觉得中国股市它就是一个赌局吗？炒股就是赌博吗？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来讲，实际上如果我是这样看的话，可能我就不会选择这个来作为这个职业来做。但是就是说我客观的讲，它可能如果说大家把它做赌局的话，可能我觉得跟赌局最像的是，A 股市场可能它博弈的成分，是可能要比其他市场要重得多，可能是在这一点上。 嗯， 就是可能关键还是在于大家的心态吧，是不是？就是新股民不会像你心态这么成熟和眼光这么锐利，就能够嗅出市场的这种风向出来。 实际上我想呢，水平当然是因为我们可能那么多年十多年，然后每天可能基本上为这个市场基本上平均要付出大概10个钟头左右的这种工作，那可能就是说经验也好啊，水准也好，或者感受也好，可能都要比新股民可能要深厚一些。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怎么样控制，相对来说是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贪欲吧。我觉得其实这样，因为可能新股民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可能他们没有亏过大钱啊。我们亏过大钱了以后，自然就会保守一点啊，因为你保守来讲的话啊，你保守来讲，你就永远都不会，不能说永远不会亏钱，应该是不会亏大钱，如果你保守一点的话。 嗯， 所以就是说我相对来讲到现在为止的话啊，保守一点，就活着是最重要的。 你感觉怎么样？听了之后对你的 活着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近这轮股市可能很多人心脏病都犯了， 对， 还有很多人跳楼。 真的吗？ 真 的有跳楼 的？真的有跳楼， 不是说谣言，而且公安局在抓嘛，说散布跳楼谣言者， 你信吗？ 我不知道。好，这个当然哈，现在我们全民都在关注股市，那关注政府的所谓的救市的这些行动。那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救，该怎么救，你用行政化手段还是用市场化的手段，那救完之后它能产生什么样的正面的作用嘛，这些都是要讨论的。那舆论场上有很多不同种观点，有的人觉得你干嘛要救，市场有市场的规律是吧，你这样救下来可能会引发的副作用更大，就有的人就像刚才温先生炒的十几年股没法不救啊，都已经成这样了， 对， 你不能再让老百姓亏钱下去。所以呢这中间涉及很多，就是关于中国政府它到底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在主导，政府它到底在这种环境下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职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些市场情况可以反映的。那我们等一会儿呢还有两位财经界的专家，等会儿呢先听黄元山先生，他呢是从前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董事总经理，那现在也在电视媒体上主持很多关于财经方面的节目，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课。那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救市没用，救了之后呢反倒会有更大的风险，把股市弄得更复杂。等会儿听听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在香港的黄元山他是怎么样看政府一系列的这种救市的行为，到底应不应该救，那现在这么救下来的话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政府怎么去干预这个股市呢是比较困难，其实你想想以前2年前3年前这个股市不断的往下跌的时候，政府其实呢也是试过很多的不同的招数出手去拯救这个股市，但是当时候呢什么坚果底啊，什么钻石底啊等等都穿跌穿了，证明呢这个政府要把这个股市扭转这个方向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政府通常我们说它能够去锦上添花，但是不能雪中送炭啊，因为呢政府的根本很难跟这个市场呢有一个完全的这个改变这个方向。所以呢我觉得我的感觉是他出手的政策呢就是杯水车薪就是很少的一个作用，可能我看是比较困难，是完全扭转这个市场的方向。中国股市毕竟呢从这个低位已经反弹了1倍以上，所以呢从上证指数从2000点 现在已经4000点，虽然它已经从5000多点跌到2-3成，但是呢它还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升了一倍以上，而且呢这个市盈率已经超前了它的基本的因素，所以呢这个股市的价值的下调呢，坦白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健康而且可以理解的一个现象。 嗯， 所以呢政府要在这个位置还是要把它反推上去呢，可能就是跟一个基本因素呢有一些脱离，就是它本身已经比较贵的时候你还是要把它弄得更贵，所以呢根本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市场有它我们说短期市场是不理性，但是呢长期来说呢市场还是会反映一些基本的一些因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短期刚才你说会不会因为它要达成这个本身已经很困难的事，然后政府不能把它完成的时候，市场会对它的所采取的措施更失去的一个信心，然后呢这个市场会进一步的往下跌，这个当然是有可能，因为现在由于它已经比较贵，所以呢这个股市呢很大的程度上要靠这个股民的信心才把它能够把它稳住，所以呢然后这个信心从什么地方来呢，不是从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它这个经济的前景也不是很明朗，然后呢所以股民的信心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他们对政府政策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看法，如果这个政策不成功呢，当然会有进一步打击股民的一个信心的。 嗯，那其实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在股市一直在往下跌的时候，已经跌得很不正常的时候，政府出手救是必须的。大陆还是有很多人同意就政府最后出手救市这么一个举动。那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设想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或者发生在欧洲，政府它可能会采取什么样不同的做法吗？ 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跟美国2008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处境啊。美国2008年是一个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就是说如果政府不出手，它会像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的大萧条的现状，就是很多银行会倒闭，所以一个是巨大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现在中国的股市呢，我看不到是这个情况，它不是一个什么系统性的一个会等到中国连累整个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大萧条的一个局面，它不是就是像美国当时的情况，它有点像，如果要类比呢，可能你可以说它像这个 Internet Bubble， 就是在10多年前这个 Nasdaq 它涨得很厉害，然后泡沫爆破。那政府会不会出手去做一些措施呢？也会，他可能会在货币政策上面会做一点调整啊，但是他毕竟他还是会让这个股市会寻底的，只要这个股市下跌不会连累整体经济进入这个大萧条的时候，我觉得国外的政府通常会让这个股市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价格，把它自己会稳定下来，政府才会在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做一些调整，会配合。每一次的股市的下跌就像股市的升一样，它肯定会有时候超越合理的一个区间，就是它比方说之前它升得那么高，没有人去说政府要出手把它带回这个合理的水平，对不对？那现在呢它下跌的时候突然之间有的人就说政府要把它拉回这个合理的水平，但是每一局无论是上或者下，市场都会有一些超越自己的，因为市场是有情绪的。但是只要这个下跌或者上升不会影响到整体经济 或者是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啊，我认为政府呢不是太适宜啊过度的参与，因为呢它只会把这个市场呢弄得更复杂，使到市场的参与者更无所适从，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政府是什么时候会出手等等。所以呢我的看法是，这个政府的措施，可能国外的政府，虽然很多人说哎，国外的政府现在的美国股市也是联储局把它弄高的啊，因为这个 QE 的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这个背景还是有一点不同，因为当时候美国零八年到现在，我是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经济情况，然后它的副作用你现在还没有见到，所以他说 QE 不是无本胜利，不是说 QE 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只是把这个问题呢拖延下去，然后这个副作用呢还没有出现，所以呢也不要太羡慕这是国外说什么国外政府把这个股市就是一个天堂，不是这样的。所以政府每一次出手都会为这个市场带来副作用，只是你要衡量这个副作用是大一点还是它的一个效益大一点。当时候零八年美国政府做的，他认为虽然有副作用，但是如果他不出手的后果会更严重啊，他才出手。所以呢不能说哦，他每一次下跌政府都要出手，这个呢就等着政府政策之带来的一个副作用了解的不够深入，不能正视这个每一个政府的干预都是带来一些扭曲，这些扭曲都会有一个长远的副作用，不是一个无本胜利，不是什么政府就出手每个人都一定社会没有任何的一个损失，这个不是这样的。 嗯，那您说这次如果政府它出手造成了副作用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具体的副作用呢？ 啊，比如说现在要基本上它有这个感觉是这个政府有一个，虽然这个市场已经处于一个不便宜的阶段，但是呢政府还是要把它拖到更高的情况，这个是一个怎么去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一个原因呢？如果你说他认为这个股市太贵啊，你做一些货币政策要把它拉回一个合理的区域，你能理解。如果你认为它已经完全太便宜，完全脱离这个基本因素，它出手你也可能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已经是比较高的位置，它不是便宜，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拖上去，那这个是一个怎么去理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发点呢？它不再是一个从宏观经济去了解这个事情，而是说它会就像是跟股民说不用担心政府会补底，政府补底呢你就会鼓励股民呢往后的一个投机的时候，他们不会去衡量这个股市的风险，因为他已经有人补底了嘛，包底。那有人包底，你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道德风险嘛，因为我只是投资，你不看风险，你因为知道股市往下跌，政府出来补底的时候，你就会做成一个风险跟回报一个计算的时候，不是成为一个正比，而是呢你都有一个出现我们所谓的道德风险。这个道德风险呢长远对股市健康的发展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了。 嗯，那你们怎么看哈，为什么这次会跌得这么厉害？在内地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是外国反华势力故意做空。 现在还是要问一句，现在它跌了那么松之后，它的估值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它是贵还是便宜？知道啊？所以如果有人是故意做空，就是说哦，他把它弄得很低，那是好消息啊，对不对？下次就像这个股神巴菲特，他说股低下跌的时候，就代表股票大减跌， 搭减价。那通常你什么时候搭减价？就是比方说你的有一个百科公司它搭减价，你应该是很高兴，因为那货品是很便宜，对不对？你就去买呀。但现在这问题不是这样吗？因为你股市下跌以后还是贵，这才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是故意做空，因为他故意做空之后，他去到一个很便宜的阶段，那是一个好消息，那你就去买。但是现在更大的问题，它本身已经升得很高了。 那中国政府它这么救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您觉得？ 这个我很难说。 好，这个黄元山先生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哈，也是认为虽然股票市场发生了这么大幅度的下挫，但是还没有引发金融系统的系统性的危机。 对， 而且呢，这个政府它这么很明显的和强势的救市，通过各种行政的手段，它也会增加它的道德风险，同时对整个市场它会有很大的这个副作用。 对， 而且就是他觉得也救不回来，政府的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对，因为咱们中国的股市这个市场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多数以这种散户的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很少。中国也是在引进了很多西方的这种先进的金融工具，但是缺乏西方的这种法律监管。其实在西方它有这种法律监管还经常出问题，更何况中国在这方面还相对落后。所以中国的这个救市有可能会加重这些现象的这种恶化。其实中国这个时候应该着手于说去稳定大家对股市增长的预期，而不是真的去稳定试图稳定这个指数，而更应该去把这些相关的像监管政策呀、监督政策等等合理化，这样才可能有助于股市的稳定，而不是应该暴力的入市。 好，这个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了，也在舆论场上同时还有另外的认为应该是出手救市，否则的话会对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中国的股市似乎就是大家有一种对于风险的这个惧怕，只要我们有1%可能没有办法预估到的风险，我们就愿意去用100%的力度去救它，这也是一种思维所导致的这种行动。那我们等一会儿呢再来听一种另外的解读的方式，是卢奇元先生的观点，我们稍后回来，他的一种思考的模式又跟刚才的黄元商先生不太一样。三句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呢是卢奇元先生的观点，他呢是香港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那么过去呢在内地的财政部和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工作过，所以呢也对这些投资啊和股市啊有非常独到的这些解读哈。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样来理解现在政府的行为，包括媒体在这次股市震荡当中的表现。我们还记得就是有几个教授联名上书，是觉得一个呢是说外国做空，我记得是刘书威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还有几位教授就联名上书，我们要通过1234567八到底是怎么样去就是给政府直接指照。有的我记得是澎湃新闻直接就把他们上书的那个全文给他登出来，就当做一个新闻来处理了。这个在新闻处理手法上也是比较的罕见哈。来听听看卢先生的解读。 实际上对股市的看法要拉长时间，要扩阔视野，就是整个的空间。如果放在一个全球的范围，放在一个长达10年这样的一个区间来考虑中国股市，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股市的规模极限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的股市在今年的5月份迅速突破1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并且突破10万亿美元意味着中国股市的总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中国的 GDP 的规模。作为一个管理的思考，一个什么样规模的股市对中国现在是合适的，是安全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当 规模极限过了，超过十万亿的时候，需要它在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停顿下来，甚至需要它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所以就是这句话可能不完整，控制市场极限规模这句话可能合理，因为选在六月份，选在6000点之前，让整个市场恢复到一种状态，比如说恢复到3600点这样的状态，比如说恢复到6万亿到7万亿美元市值这样一个状态，是妥当的，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往前面去看，整个的国际市场非常的复杂，特别是人民币可能在不远的未来面临极大的压力。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控制整个中国资产市场包括楼市和股市的极限，这才是管理者必须思考并且着力做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这次股市的调整是及时的，是好的，当然有可能在整个过程中瑕疵太多，比如说涨的时候为什么让它涨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要放大杠杆，为什么那么疯，调的时候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调啊，比如说报社啊，报纸啊，或者是电视台讲了一些误导的话，让老百姓成为牺牲者，被诱多在过早的把他们的资产全部进去被套牢，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值得再思考。但是我仍然认为在6月份开始调整，在6000点之下5000多点开始调整是理智的。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做对了，虽然大家的感受不同，但是出于一个更宏观的来思考经济的这个角度，它可能是对的，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既然是调整，就不能调整过头，就不能是股灾。所以在5500点和3500点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或者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进行整合，或者是进化，或者是整理，其实是比较好的。如果总市值被压缩到5万亿美元以下，形成整个的股市进入到一种非常惨烈或者非常惨淡的状况，也不利于中国的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所以呢，可能在过度反应的时候，应该予以一定程度的均输平准啊，一种调时是必要的。我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必要的管理，也不能简单的说这是救市，因为救市其实是不恰当的。作为政府，应该挽救那些有困难的企业，而不是市场。市场不是政府应该去做的事情，或者挽救的事情。所以救市呢，在极特殊情况下，例如今天，那我们看到了政府动员了那样大的力量和资源，开始扛顶啊！当然是在特殊时期，必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做的也还可以啊。至少从我的角度看，他们整个的操盘手法和准备还算可以，还算到位。当然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而且可能整个政府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上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但总体上我觉得这回的处置和处理应该还算可以吧。 但是现在外界就觉得太疯狂了吧，你看前面涨得这么厉害，现在跌，尽管说有这么多救市的举措，但是还是止不住下跌，它没有个底线吗？ 对，因为它投资是一个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它更多的是一个心理行为。 因为心理往往是形成一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判断，他那段时间把整个市场炒得很热，当然这里边不完全是情绪性的反应或判断，这里边有特殊的机构和特殊的人做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要看到，就是真的有人借助这个沪港通提前进去布好了局，然后真的是又通过国家队把他扛起来，然后又真的是他们走了，然后国家队又真的是撒手，确实有这些事情。我一再说管理上有问题，而且媒体起了一个极其不好的角色，在整个的市场最需要有冷静客观的评述的时候，为什么去找经理人去 trading 去做经济学家去讲股呢？你是一个给老百姓的服务的媒体或者是电视台，你当然是应该找可以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独立的财经研究能力的人去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全是 trading 的，全部是各个机构聘用的那些销售员，然后讲把老百姓讲疯掉，疯掉以后呢，你又来请一帮评论员。这两天我看国内的所谓经济学家上书建议啊，什么救市啊，这些东西， 嗯， 我感到非常震惊。所有的连央视到所有电视台都请这帮原来卖股票的家伙们又回来来呼吁政府救市。我觉得这个国家如果是这样搞的话，他坑死老百姓。媒体不对，媒体永远要在好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都要请真正的经济学家讲给老百姓听，他们正确的选择是什么，而不是媒体不应该免费作为各个机构的销售平台。这一次教训非常深刻，媒体免费为那些机构和那些人提供了一次完美的营销，这回把老百姓害得很苦，政府有责任，媒体也有责任，而且媒体责任相当大，相当大。 嗯，您刚才说到几个教授上书，我也看到某一些的这个网站还把他们上书的全文就这么当新闻给登出来了哈。就是说这些种种的现象是不是都表明在中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这种思维或者就是他的手段背后反映出来的思维和意识都显得都是政治化，至少是政策化的，它不是什么按照市场运行规律的。 其实这个事情在若干个月之前，在股市初始阶段，如果这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一整套对市场的，比如说我刚才说过的一个规模的判断，中国到底需要一个多大的盘子的股市，多大盘子的股市对中国是安全的，如果他们写这样一篇文章，而且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盘子，如何使这个盘子不至于过这个冒掉，不至于过快或者是过大的去膨胀，如果他们这几个经济学家六个月前写了这个东西，那你真的是经济学家，至少我觉得可以讨论问题吧，我们可以讨论问题。你今天搞这个东西，而且你违反了一般政府的职责，直接介入市场，这哪是经济学家应该讨论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政府做对了你说他错，政府做错了你说他对，这不像个经济学家，这哪有这就是推销员们做的事情。而且类似于像这种救急性的措施，政府这样做完了以后会留下极其恶劣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因为老百姓会有一种看法，就是这是必须的，其实这是非常态，这个不是必须的，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任何动用公帑去拯救市场都相当于向全体国民征缴税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偶一为之，比如说战争，正常情况下胡闹。 嗯，就说现在很多做法在您看来已经算是胡闹的了。 对对， 能具体讲几个例子吗？ 嗯，因为现在的措施无非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动用国家或国民的资金入市，国家的资金这个你都知道了，类似于像我们国家那些大的机构的钱，国民的资金像社保这些钱，动员或者是激励或者是推 推动他们按非正常程序入市，这是主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政策方面的给予一些这个松绑或者宽松，比如说正常的新股上市，其实企业最需要的是上市和增发，这样企业才能得到它生产所需资金。如果企业就是炒股票的话，只是旧股东解放，新的投资者解放旧股东，或者使旧股东获得暴利，这不是资本市场的主要的要承担的责任。恰恰相反，这些家伙们希望拿社保的钱入市，第二条希望不要给企业融资了，大家所有资金回到股市上炒，第三条他们希望降低整个的炒作成本，比如印花税什么的。这三条建议， 嗯， 有一个是好的嘛，社保的钱如果入市的话，它应该有它一定的原则，有它的程序，比如说社保的钱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买哪些东西，在什么样的价位买，什么样的回报率上买，它才能有个安全嘛。因为中国的社保极复杂，从中央到地方，你敢开口子他就敢疯来，你敢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买完了他就敢把它炒高10倍，没有一个规则，这个市场会更加混乱，而且最终损失的肯定是老百姓。第二个部分，你这个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真的就完完整整变成赌场的。我们主要是投融资，我们不是炒股票，股价下跌是正常的，股价下跌并不影响上市公司运作，只是股东的钱少了，上市公司钱没有少，上市公司最好是增发，大量的增发新股或者是新的公司上市，这样他们获得资金去做科研，去发展生产。怎么能把正经活关了，然后去干那些不正经的活呢？第三件事情，这个税，印花税啊什么的，这税是少了。我一早说要征资本利得税，我今天还在说，如果套利的股东赚了不是10倍、20倍，是几十倍、上百倍，那么你们的钱应不应该在3500点附近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呢？你们就应该成为新股东的解放军，不是道德的血液。你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股东，你认为你的企业还是赚钱的，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嗯， 如果你们不赚了钱，把你的钱变成古董、字画、房地产，甚至变成外汇，那就对不起，国家为什么不对资本利得，特别是这种超级资本利得可以重税呢？为什么反而一分钱税不收，老收反诉他们那点劳动的所得税呢？反诉他们吃一顿饭里边要交7种税，这是不对的。资本反而不用交税，这是不对的。我是觉得税没收对，没收够，而不是减，不该给资本家再减下去了，再减下去还有完吗？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整个的建议看似好像有正义感啊，为老百姓呼声，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这个历史视野里边去看，把它放在一个更大宏大的一个场景里去看，真的胡闹。 哎，那咱说回来哈，就说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现在看到这么真是让人犯心脏病的这些震荡，他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眼前的？ 什么都别做。 嗯， 什么都别做，既不买也不卖，耐心等2个月，然后做决定。因为真的说，真的老实说，对未来的汇率战，我们心里边没底。我们希望，我们永远的是这样的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完整的赢得这一场。但的确，这个过程会很惨烈，很惨烈的。所以我是不主张大家持有资产的。如果一定持有了或者已经持有了，现在这个价位它不是一个坚持的理想的地方了。因为大多数人持有的并不是蓝筹，都是那些二三线的东西，二三线已经都跌过50%，甚至跌得更多了，你坚持它没有意义。 那么你耐心等两三个月，如果形势明朗了，经济稳下来了，你再回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再看呗，不要听经济学家的啊，不要听这些忽悠， 嗯， 就什么也别理，该干什么干什么，三个月以后再说， 嗯嗯， 可能不用三个月，两个月可以看到东西了。 好，最后这个我记住了，不过我也不吵，可以告诉咱们的朋友啊，听众朋友们，两三个月吧，就是按兵不动，先静观其变。 对，而且不要乱听媒体的。其实你看刚才那个， 咱们的大家也听听就算了，可能自己再去分析判断是吧？没有一家之言说他说的一定是标准答案，只是给大家参考，对吧？ 嗯、不过我看了彭博社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不是说有很多敌对势力卖空中国股市嘛？他统计了一下，在中国现有的股市里边，外国的这些做空势力持股不到3%，总资金量不到 A 股的0.03%，就是。非常少， 就是 他们要 根本没法做空，是吧？不是他们 要做空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好，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为止哈，希望能够真的是给你，投资的路上给你提供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参考的方法。好了，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